这里同样要注意 Rome's 罗马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啊？这里它没有用 Roman 罗马的，而用了 Rome's， 往往国家的名称一撇 s 这种所有格形式表示是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事物。 罗马帝国的强势呢，从下一段当中我们还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一段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历史的一个很小的浓缩了。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大家注意 following 它在作为形容词使用时呢，往往表示的是 consequent 接下来的。 In the following 表示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世纪。我们都知道在接下来的这个下一个世纪呢，我们即将要过渡到公元一世纪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呢， Roman soldiers swept through what 罗马的士兵。其实这里啊，作者呢可能是怕大家对于某些专有名词呢不太了解，他用了一种解释性的语言 Roman soldiers 罗马士兵。其实这个在这个拉丁语中我们把它叫做 The famous Roman legend， 著名的罗马兵团。那么这些著名的罗马兵团呢， sweep through 汉语呢我们往往把它译作横扫席卷，就像我们说这个大金宫席卷大西南一样，那个席卷。所以说著名的罗马兵团的士兵呢席卷了 Greece 希腊 Anatolia。 所谓的这个 Anatolia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小亚细亚地区，以及 Syria 叙利亚。所以罗马兵团呢席卷了希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区。Under the command of Julius Caesar, they took Gaul and what? Under the command of somebody. 又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大家要记好，在某人的指挥之下。那我们下面看啊，在一位著名的罗马帝国的军事家统帅的指挥之下， Julius Caesar, 丘利斯·凯撒。丘利斯·凯撒我们都知道呀，他是罗马的著名的政治家和将军，他也是一个杀死了君王篡位的一个君主。他是罗马可以说是第一代开始进入了这个 dictatorship 独裁的人。而且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丘利斯的名字 Julius 和英语中的哪一个月有关系呢？ July。 其实啊，英语中这个十二个月有好几个月呢，它都是和这个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的名称息息相关的，甚至我们说从他的名字演变过来的。比如说 August 这个八月，它来自于罗马帝国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人了， Octavian，是从他的封号演变过来的。好了，在他的指挥之下 They took Gaul， 罗马人 take some place。 注意这里的所谓的 take 就表示的是袭击并占领的概念。在他的统帅下呀，他们占领了 Gaul， 高卢。现在的高卢呢，指的是意大利的北部和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某些地区，占领了高卢地区。甚至呢 All of Europe west of the Rhine， 甚至是 All of Europe整个欧洲。当然我们说这个整个欧洲是不是全部欧洲呢？我们看是什么地方的，莱茵河以西的整个欧洲。这个 west of the Rhine 它是后置定语， the Rhine 大家注意莱茵河很熟了，莱茵河以西的整个欧洲。那么几年之后，注意时间加上 later 作为时间状语时，表示多长时间之后啊，几年之后呢，英国也被 conquered。Be conquered 表示征服的概念。我们都知道丘利斯凯撒攻占英国是在公元前55年到公元前54年，这一统治英国呢就统治了有将近400多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统治时间内，大量的拉丁语开始进入英语，这就是说为什么英语中有那么多拉丁语的词的原因。 In 30 years BC Octavian set himself as an emperor。在公元前30年，公元前30年呀，罗马帝国有一位著名的皇帝出现了 Octavian。 这个汉语呢，往往我们把它要译作乌大维，这个大家都很熟了，乌大维 Octavian。 这个乌大维呀，在公元前30年时 set oneself up as， 这个汉语呢，往往译为某人自封为什么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 set up 它是指建立了，但是这里 set oneself up 就不是建立，而是自封为国王。 By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Trajan， By the reign of somebody， 大家注意到了某人统治时期。刚才我们学到的两个介词，一个是 during， 一个是 in， 这里又学到了 by， 到某人统治时期。好了，我们看啊，到谁统治时期呢？这个国王 Trajan 这个国王大家标好，图拉真皇帝。到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也就是公元117年了，这是公元后了。The Roman Empire reached its greatest seas ever。 好了 ，since ever。那么罗马帝国呢，开始 reach once greatest size。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这个汉语我们要把它理解为疆域达到全盛，或者是版图达到全盛，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呢已经变得很大很大了。好了，在他的统治期间呀，罗马帝国的版图呢达到了一个强盛。这个 ever 大家注意 ，ever 这个副词呢表示的是前所未有的 ，unprecedented， 前所未有的。接着看 ，it stretched from the Atlantic Ocean in the west。It 当然指的是罗马帝国了。Stretch 大家注意本课的一个重点词 ，stretch 表示的是蔓延、延伸的概念。好了，这个 stretch 我们就倒不一定非翻译成蔓延了，我们把它译作罗马帝国的版图延伸到什么什么地方。Stretch from 表示从什么什么地方开始延伸，所以说呀，它向西呢开始延伸至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地区 ，through Europe 穿过了欧洲以及 North Africa 北非 ，as far east as Persia，as far as 这个时候我们倒不一定非把它翻译成。很远的远东是吧 Forest 这个概念这里我们要把它翻译成远至什么什么地方或者叫东至什么什么地方东至到了波斯的概念当时的中国呢把这个 Persia 还不翻译成波斯而把它叫做大石好了 The city itself grew until it had a population of over 1 million people The city itself 这个城市我们想一想这个 city 能不能翻译成城市呢如果可以的话它是指哪座城市呢就是现在的罗马城罗马城本身也已经 grew until what 罗马城也在随着发展这个 until 我们就不要翻译成直到什么什么时候了。罗马城此时呢已经发展成了一个 a population of 拥有多少多少人口 a population of 表示拥有多少人口当时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00多万 罗马的黄金时期呢国家稳定社会繁荣 好了我们看最后一部分 Rome's great strength 罗马的 great strength下面大家注意啊罗马的巨大的力量所谓的这个力量呀严格意义上讲其实就是指它的军事力量它的力量呢则在于它的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这一段大家记好一个固定的搭配 one's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表示某人做某事的能力那么罗马帝国的力量呢就在于它的什么能力呢 govern the empire in what govern 注意这个动词这个 govern 其实表示的就是统治的概念统治刚才我们学到了它的名词 governor 州长吗啊，总督统治整个帝国以什么样的方式 in an orderly way 大家注意把这个固定的短语下划线 in an orderly way 往往表示有条不紊的状语有条不紊的统治着整个帝国 They divided empire into provinces Divide something into 表示把某物分为什么什么分成什么什么他们把罗马帝国整个帝国呢分成了若干个省 Each province was ruled by a governor 每一个省 be ruled by somebody 表示被某人所统治被某人所管辖 The Romans allowed their conquered people to follow their own customs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允许某人做某事许可某人做某事除了用 allow 之外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permitPermi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允许某人做某事这里呢罗马人允许他们被征服的人呀保留他们自己的习俗 To a large extent 记好这个短语 To a large extent 就表示 To a great extent 从很大程度上讲 They were even allowed to rule themselves 他们甚至被允许干什么呢这些被征服的人甚至允许 Rule oneself 大家注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治的概念In return, 记好这个短语 In return, 回过来反过来好了那么这些人自治反过来呢 Many people were honored by being made citizens of Rome 很多人呢他们获得的殊荣就是 being made citizens of Rome 大家标好这是一个动名词的被动式做宾语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殊荣通过被使得成为罗马公民其实呀 be made citizens 就可以直接翻译成成为公民了The provinces also received all the benefits of years of peace and order. 同样这些省呀 都从许多年的和平与安定中得到了种种好处。那么在这一段和平时期，罗马的经济迅速发展，这一段历史时期就是我们所称作的 Pax Romana， 神圣罗马帝国。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也感谢吴老师所做的精彩讲解。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